希望在四至五年之后落成，到时香港就有好的基地。如国家行政学院一般，透过不同途径多管齐下进行推广。张建宗又提到，希望疫情过后香港可以重新出发，形容这个是一个重大任务。再出发有三大主要领域，第一是香港内部要重整重振香港，第二是国家市场，第三是海外国际市场，三个板块一起起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都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亦都系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翻狮隧龙尾排到过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蓝田入口一段是车多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跟着看回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接近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新德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汇顺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太空馆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过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现时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近深井的车龙排到去丁九。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祈不要驾车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怀旧得嚟要新潮，得嘅咩？ 早曲风唔系净系参考以前年代嘅音乐嘅 ，Dusty Bottle 今次就喺当中加入咗好多新嘅元素，例如 Urban R&B、Urban Beat 等等。怀旧得嚟要新潮，就系佢哋嘅音乐取向。作曲编曲 Dusty Bottle， 填词王乐儿，监制舒文。 Break it down tonight,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 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 ，Dusty Bottle Break It Dow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崔洁彤啊，我在这里要赞下我阿妈，在这场疫情底下呢，我同佢真的少了见面的，但是不怕，因为佢竟然呢懂得将自己发生的所有东西呢摆晒上去社交网站上面同我啦同埋佢啲朋友分享。我简直觉得佢係懂得活用呢个社交网站，成个人都精灵咗同埋潮咗啊。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唔该晒阿波盛同阿一啦，咁啊，我哋接咗棚之后咧，又到四点钟嘅时间啦，咁啊，听到咧今日全日都系大家都讲噶啦，就系母亲节， 冇错，喺度咧同大家讲句母亲节快乐， 系啦，母亲节快乐，咁啊，去到今日星期六下昼四点钟嘅时间，有我哋嘅出现。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开始节目啦 ，Hello，Hello， 迪神， 你好啊， 又冲出嚟有个人， 你好啊，Hello， 阿莫，系冲出嚟嗰位师培， 系讲一次先，呢度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今日系礼拜六，寻常事认真做，五月九号四点钟新闻之后就到我哋出现啦， 系， 咁我想讲一样嘢先，我想问一下咧，你哋介唔介意身上面添加一啲嘢噶？即系例如钉个耳窿啊、嘴环啊、唇环啊，又或者可能 嘴环同唇环有冇分别噶？ 嘴环冇分别嘅，你话，甚至乎或者系闻啲颜色上啲皮肤度，例如闻味啊，因为而家又好兴噶嘛。除咗闻味之外咧，仲会话。嗰啲叫咩？瘦個嘴唇定叫咩啊？ 即係將 啲唔係啊，唔係啊， 唔使搽唇膏啊，即係聞到個嘴唇靚啲紅色， 係啊，有啲紅色， 好唇啊， 係咪啊？ 系咪果冻唇啊？讲紧 唔系果冻唇，唔系搽嗰啲啊，系真系咧，好似纹身咁钉啲颜色落去，好似话维持一年咁样咯，好似同纹眉一样，纹唇咯，好似叫做 即系雾眉同 啊雾眉雾嘴嗰啲 friend 咯， 雾眉雾嘴， 雾眉 嘴我真系冇乜听， 雾眉系冇咁襟噶嘛，听讲 雾眉我有嘅， 佢会甩噶嘛， 雾眉我都有 一年到咯， 唔系有玩咗两年啊， 唔系我意思系一年到佢会甩啊，好似 系咪两年？兩年嘅，唔係不過真係嘅，你年齡係睇你嗰間鋪頭嘅嗰個顏色啊，或者佢嘅技術唔一樣，有啲就話直情係玩三個月就冇添，咁但係我嗰個咧就去到最長都兩年嘅， 咁啊勁喎。因为咧，事关其实我觉得 系点， 好似搭台咁样，你哋搞到 好似啊？ 点咧？ 唔系因为咧，其实我觉得保湿咧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其实纹眉呢样嘢我都玩咗两次啦吓，咁、其实都 last 咗差唔多两年度啦。我发现咧，如果你一开始咧，你纹第一次可能佢纹得唔够深咧嘅话，咁可能好快咧你就开始浅色啊。咁但系咧。同埋佢聞得即係你睇下個師傅好唔好手手，我都覺得有啲關係嘅，係 啊， 同埋個人嘅新陳代謝都有關係嘅。我覺得後生嘅時候咧，好似真係 keep 得冇咁快喎。 係，哇！即係講開，原來你哋各位都有聞味霧眉嘅經驗， 我 冇、啊，我好想哦，你冇， 我冇、啊， 我好想、 啊，你冇咩？ 我冇啊， 你 唔 係咁靚嘅呢條眉 咩？ 你唔係有試過咩？ 冇啊，我唔敢，咪有人話幫我做，但我始終都唔夠膽，因為我見過有啲人係真係聞到啲蠟筆小新咁咧。咁、 啊、 的神話齋，如果你真係兩年嘅話，你嗰兩年真係唔使見人噶咯喎。 嗱，蠟筆小新咧，大家都係以為係咪永久性嘅？ 兩年咯都 唔會㗎，即係個蠟筆小新係頭幾日嘅咋。即係我都經歷過啊！ 但係如果太粗或者即係你明唔明啊？ 即 係 嗰個人幫你聞咗個位係粗得滯、就是， 或者你唔想要嘅顏色，跟、住之後你諗下兩年喎，好難接受 嘅 喎。 我自己最擔心就係阿莫頭先所講嗰個情況咯，因為咧其實我係嗰啲斷咗條尾嘅人嚟嘅。其實咧我係好十六七歲開始啦，我已經係會自己買眉筆，每日出街之前填翻嗰個窿去嘅咁、樣嘅。但我就好似大家咁講咯，我好驚會瀨嘢啊，所以咧我就唔敢去聞咯。 有冇試過 嘅啫嘛？ 有冇試過落雨甩色咧？ 我試得到，唔使落雨啦，出完汗都甩色。 因為我試過，我記得咧，我細個咧，嗱，即係唔鼓吹唔鼓勵嚇，但我中學嘅時候咧，係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要影嘢啊，定唔知屋企咩原因啊，總之染咗少少啡色咁樣啦。染咗啡色之後咧，翻學就驚嘛，翻學梗要整黑髮啦，跟住咧，最後我就揾黑色嗰啲噴彩啊。你有冇經歷過噴黑色嘅噴彩頭，即係噴翻黑， 噴翻黑先翻學啊嘛？ 係啊， 經歷過， 跟住落雨咯。我係滲到成件 T 恤，但係跟住恤衫都係咯，係啊， 好核突啊！呢件事好尷尬，但我都遇過尷尬嘢嘅，即係未去到咁極致先啦，即係未講話即係擺一兩年喺塊面度或者擺身體啦。係化妝嘅時候化條眉，我唔知道師培有冇試過我嘅經歷。咁話說就係咧，夏天嘅時候就好鬼熱噶嘛，成日咪會出汗嘅。跟住我成日會唔記得自己化妝啊，我會攞紙巾抹額頭嗰啲嘅時候咧，我會好大力捽自己條尾啊。捽完之後咧，有一日咧，無啦啦我望住塊鏡去廁所嘅時候咧，即係可能下晝嘅時候啦，夜晚望住塊鏡，我冇半條眉，係半條。我嗰次係好大力捽塊面，肯定。跟住之後，我好尷尬，但係已經冇得改變。 唔會啲同事又都慣啦、啊，你可能唔係第一日，你唔係慣犯初犯冇事，但原來你平時都係慣犯嚟嘅，啲人都慣曬。 但係師培，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先，即係化妝咧，即係好多人成日都覺得好麻煩唔方便噶嘛。咁啊，阿樂都試過，的神都試過啦。師培，你有冇試過化到一半唔記，跟住化一半唔記得就出咗街？ 嚇、啊，化一半唔會嘅喎、哦，我通常咧雖然唔係咁好睇嘅，我有時太趕時間咧，即係一係咧就化曬啲必須要嘅，啊唔係、哦，我係成日都化一半先出街嘅、哦，或者係我完全化出到街咧先至好快手咁喺車度化少少。 我想請問師培，你化上半橛啊、下半橛啊、左邊定係右邊咧？ 嗱、有所不知啦，如果化半個妝嘅話咧，你必須要只可以化一半，你係唔會放。你唔會將佢劃分做上下左右嘅，應該話咧有邊啲嘢係你出到街唔方便查嘅咧，你就查咗先。 嗱、 嗯，即係譬如粉底啊， 師培嘅意思咧，佢嘅一半同你嘅一半係唔一樣嘅， 係啦，即係唔係界分呢、這個係啦塊面嘅比例， 因為師培只係計個 percentage 啊，完成度有幾多，佢只係一半啫， 即係化咗粉底啊，化咗隻眼，化咗隻眉，可能胭脂啊、陰影嗰啲就出街先做。 所以點解莫莉永遠化一半咧？因為佢用隻去形容啊，化咗隻眼，化咗隻眉啊，所以佢永遠都是。化咗一半咁 样，系啊，咁但系咧，好想讲咧，即系化妆就系可能太麻烦嘅关系咧，好多人都想做一啲半永久性嘅一啲嘅妆容上面嘅美效啦，例如头先所讲呢个雾眉啦，或者叫雾唇啦，因为我都系睇到啲广告先知，原来话可以将只嘴将个嘴可以整红少少啊咁样啦，甚至乎咧，即系有一样嘢，即系的神够胆试啦，师培够胆试啦。嗱，我想問再永久啲嘅紋身，你夠唔夠膽試啊？ 哎呀，紋身我就即係有少少卻步嘅。 我有喎、啊，其實我係有個紋身。 咁啊，師培用的神啫嘛，都冇問你。 係啊，我對唔住。係。嗱，我師培講先啦，我讓。 OK。 我冇紋身嘅，但係 咁梗係講完啦。 其實唔係話敢唔敢試嘅，而係。我要想如果我要紋的話，我不是貪靚，而是有一些有意思的我才要紋，即不是關同不同事的，其實是 暫時師你師培你說 你是不是很想說 對 說 給我說一句吧 說 好啊。 但其實紋的時候你都要留意你將來的身形會不會有變化，如果不是你見到很多朋友本身他可能是一條龍來的、後來就變成一條蛇啦，或者是即再粗一點啦，一條肥的龍啦，或者是可能有些字呢，我的朋友說他本身是紋呢一條很小的字，很漂亮的，在大約肋骨這個位置啦，跟住他說呢有了 BB 之後呢，跟住那個字呢變肥了，而且開始有蛇形咯， 即是不再新細明體 了，就變 了粗體，高了高了是 所以我就不敢隨便試 咯。師培講了夠不夠膽啦，咁啊一陣間啦，頭先有人衝出嚟就話佢我試喎，試夠膽咁樣噶嘛。 講喎， 一首歌之後俾佢講啦，係講完之後到我哋兩個講。 Hey baby, you know what？ 你聽到嘅呢首歌係命中注定嘅 ，It's meant to be。怎么地 我字眼不会写，粗粗也是你，愁和哀都最快忘记，带走自我的印记，带走令你心也起、yeah、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后，这身体总有重力，那最警报，你最爱是我的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 有时没有种惊世价值，迷幻力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位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死，沉默你最佳姿态美丽，是佢一超高质最究极，最佳出发智慧正义， 三千八多才华配型光芒，上身事业心当经济七百八，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发际线难稳，样品成品梳穿透女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归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三文白加盟，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yeah、 1931 1933 CM 身高 body 一路正，八百青州英明管街天生天梯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道，粒饭订错帽，但饭跟错女友太多好无路，唔识唱拗字，若算拉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若算拉我都跳戏面瘫，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系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看到我只不太高到激昂，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讲。春秋都像在世朝本港，女性那可懂， 我是我一种惊世价值，迷幻力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位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死，沉默你最佳姿态美丽，是佢一超高质最 首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小心进入了你的心，留下一道好深好深的爱人，爱人是有个咒语的，跟我讲一次 Shabulaka Laka Boom Boom Bala Boom。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头先有个人就话：，哎，我试过，试过啊！当然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大家纹身嘅、啊，真系唔好嘅、嗯，因为呢个就系一世噶啦。 系，唔系、啊？我觉得即系你要谂清楚咯。即系有啲人可能真系好有意义，你觉得系需要嘅、或者系令你要刻记住一啲你值得纪念嘅嘢。咁、可能你只要谂清楚，即系纹身你都系要谂清楚嘅。 系、冇错，系啦。咁头先冲出嚟嗰位就系我啦，吓、小弟阿乐啦。我记得。我點解會去紋身呢？我嗰陣時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冇紋身嘅衝動，啊、但係咧嗰陣時係讀緊書、受個同學影響，佢、咧就紋咗喺個手臂上邊啦，啊佢就紋咗媽媽個名字上去，咁、我覺得佢紋完出嚟就好靚。 你話幾時話？ 讀緊書嗰陣時，十年㗎啦，已經係係啦， 讀緊大學啊嘛。 嗰陣時係讀緊 high 碟， 哦 high 碟 ，high 碟未升大學嘅。咁佢係紋咗媽媽個名字，我覺得好靚。咁咧我同佢好 friend 個嘢，食飯一齊去翻學放咁樣，佢日日咧就怂恿我，不如你都試下啦，你都試下啦咁樣。我識嗰個紋身師。又平又靓 嘅，你嚟试下啦！你嚟试下纹我妈名啊，好靓嘅， 又平又靓喎。 系啊，最后你纹咗佢妈名啊， 唔系，咁我就纹咗自己个名字最后。咁咧嗱，其实呢个纹身系冇乜人见过，我亦唔中意俾人睇嘅。 咩纹咗你自己个名字啊？ 我纹咗自己个名喺个心口度。 你咁自恋嘅？ 点解你要纹自己个名喺个心口度啊？ 我記得當日咧，因為我本身真係冇諗過紋身噶嘛，咁佢係咁慫恿我，哎，好啦好啦去啦咁樣，咁我諗唔到紋咩，哎，不如咁啦，我嗰陣時啱啱改自己第一個英文名Elton Wong 咁樣啦，咁我紋咗 Elton 上去，我仲記得呢件事，我真係好後悔嘅，就好似阿莫頭先所講。 如果遲啲你改咗叫 Stephen 咁點啊？ 改咯，個紋身洗咗去再紋。 其他人見到咧，誒，譬如但係佢啲伴侶見到，哦 ，Elton 係邊個嚟嘅 ？Stephen， 你講， 我要解釋係自己咯， 都係自己嚟， 係啦， 係啦。但系咧，我想讲我系好后悔嘅呢件事系， 可唔可以睇下？ 因为冇啦，身后啊冇啦，真系冇影相俾你睇啊！下次，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我真系好傻，我去到就同个纹身师讲，就话我想纹 A L T O N 咁样上去啦。好啦，个纹身师啊即刻用电脑打，佢就话你拣只字型啦咁样。咁我拣咗只懒艺术嘅字型， 新世名体 系啦，咁佢 都系新世名体 系啦。咁啊 print 咗出嚟咧，佢就俾咗张透明嘅纸我，佢就话嗱，咁摆喺呢一度，你照下镜睇下好唔好咁样。咁我就将张纸摆咗喺。心口度照鏡， 最後幫佢整咗張紋身貼紙，黏咗落去， 同我愛蔡風華冇分別嘅呢單嘢， 沖完涼甩咗亂。 跟住我就喺鏡度睇，你記住喺鏡度睇，我就見到哦 ，A L T O N 好靚啊，好啊，跟住就紋啦。跟住紋身師傅就話，佢就問咗一句，佢話嗱咁紋噶咯，呢個係鏡像個效果，即係你睇住塊鏡就會見到 左右噶嘛。 係啦，佢就話你就會見到 A L T O N 咁樣噶啦。佢話好冇，我嗰時我真係唔明佢講咩，跟住話哦好啊紋啦，跟住坐低就紋啦。咁我覺得就唔算好痛嘅，對於我嚟講，同埋細細粒。點知我紋完出嚟嘅，梗係第一時間 show 俾朋友睇噶啦，喂靚唔靚？跟住呢個朋友個個就喺度問咩字嚟噶呢個。我话吓，你识我喎，你都唔知咩字？原来嗰个字调转咗嚟纹啊，喺人哋只眼睛睇落去我心口嘅时候， 咁人哋又真系问清楚你， 同埋你即系咯，系你问题啫， 系我问题啊，呢个 关事啊， 我就系好后悔，即系好似大家所讲，好后悔，我好蠢当年系、 哦，又唔好咁讲，因为其实原来真系嘅，一个纹身师傅同埋个客咧沟通咧，大家真系，如果你真系啊，我好有兴趣或者我真系好想啊，个心意都已经决定咗，我真系想纹身嘅话，都真。要考虑清楚，或者研究多啲，研究清楚，最好揾啲朋友去真系同你去分析清楚，你系咪真系想咁做？因为话说咧喺台湾咧，就网上面爆咗一单新闻出嚟，咁佢就话原来咧有个女事主啦，我睇佢样似中年嘅女仔嚟嘅，咁跟住佢咧就摆咗自己个样子上去呢个嘅讨论区入面啦，佢就话原本咧我只系想喺额头嗰度纹一个小莲花，跟住咧结果咧个纹身师傅就由另外一个建议。就建议佢就话喂，不如你试下咧喺额头嗰度唔好纹呢个白色嘅莲花啦、嗯，不如你试下纹第三只眼上。 咁紧要啊？ 三眼仔。 跟住之后咧，仲要话就系好似阿乐咁样。跟住之后就佢就哦系啊，咁啊当然就说服佢啦。就嗱， 第三只眼都好、 啊。系啦，跟住嗱，你睇下呢个咧好抽象嘅，因为唔系正正就咁一只眼咁望住你嘅。你睇下有啲红色线，有啲黑色线啊，化到出好似凤凰咁拉丝啊，嗰啲系咪叫做即系拉到好远，好似花咁。 哦，掉晒花咁样啦。 系啦，好抽象嘅咁样。咁跟住咧，仲要明明佢想要小莲花，即系好纯情噶啦。跟住将佢变到好狂嘅，又黑暗嘅，因为黑色红色线啊嘛。咁、 哦、 跟住之后咧，好啦。仲要是那个的咁佢就哦好啦试下啦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呢呢、这个嘅纹身师傅仲起埋个草图喺佢额头嗰度俾佢睇。 真係好似我经历。 会系咁高喎你系咪真係 ok 呀咁。 佢又瘦。 纹清楚晒嘅。係啦咁跟住之后呢佢就话 ok 呀咁样结果就纹啦。当然啦去到呢度嘅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点解呢因为嗰个女事主就话啦其实我中途已经觉得唔对路我已经叫停咗佢㗎啦。 仲要叫停 叫停咗佢㗎啦。但係都唔 ok。咁跟住之后究竟发生咩事佢咁唔 ok 呢不如一个新闻之后再同大家讲。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机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Hey 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我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但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取厕纸，令我激竭力皮送去隔离，就只有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呢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讲唔切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放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二十日本地零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唔会召开记者会。本港至今累计1044宗确诊个案。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的团队发现，新型肺炎初期患者在早期使用三种药物混合疗法，较只是单用一种抗病毒药可以加快病人康复。研究已经在国际医学期刊《刺针》刊登。参与临床研究的127名成年病人来自六间公立医院，他们分为两组，分别在发病7日之内服用三种药物，包括干扰素、蛋白酶抑制剂和利巴韦林，和另一组只是服用抑制剂的比较。发现使用混合药物疗法的病人平均在7日之后病毒检测呈阴性，较使用单种药物的病人快。团队下一轮将会为重症病人进行用药研究。西九龙总区反黑组一名警署警长涉嫌贩毒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7月6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提堂，以等待政府化验所报告。涉案警长和另一名男被告并没有申请保释，交由惩教署看管。案中女被告仍然留医，今日并冇上庭，押后至下个星期提讯。押后至下个星期四提讯。控罪指41岁警署警长许思翰同另一名女被告28岁黄若男，星期四喺尖沙咀帝苑酒店一间房间，以及喺大坑东南山村一个单位内，涉嫌非法贩运危险药物。同案42岁男被告秦景峰就被控星期三在帝苑酒店另一间房间内涉嫌非法贩运危险药物。工联会建议政府应该在严控疫情的同时，有条件地逐步放宽出入境限制，保障跨境就业人士。他们说澳门和深圳已经连续多日没有本地个案，政府可以考虑对疫情受控地区逐步放宽管制，例如在关口设立快速检测，或者给拥有工作证明和身体健康证明的人士豁免隔离和检测。全港中小学将会在月底陆续复课。津贴中学议会当然执委林日峰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复课之后学校需要注意环境和卫生安全，而且要关心学生的心理状态，不应该只是顾着赶学习进度。 他说为了给学生适应定时学习的模式，部分学校已经将网上学习时间改至同正常上课时间表相近。为中学文凭试准备的防疫措施大多能够继续使用，例如等候区和特别室给身体不适的学生使用。他说复课之后会安排学生单行坐，座椅隔开 1.2 米，体育课和音乐课等亦都要重新安排。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在公路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的快线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喺公路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对开快线有意外，一大车多。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是车多繁忙，反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还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过去果栏。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学道回旋处。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妈妈，阿里嘎多。 阿里嘎多。 用音乐向妈妈说爱你。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母亲节歌曲音乐频辑。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候选名单。 Sam Smith, How do you sleep when you're lying to me? Shawn Mendes, We dance for hours in the sand to Ed Sheeran, I don't care as long as you just Justin Bieber, Yeah, you've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 Harry Styles.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is my day.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我妈妈呢排对我的照顾呢，就是将她所有的重任交晒给我，等我去煮饭啦、洗碗啦、家头细务全部都是我做的，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训练嚟噶。嗱，我不是投诉啊，只不过疫情期间人人都攰噶啦，你妈咪都攰噶，但是你照顾她，不是她照顾你噶啦。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好啦，新聞前呢，咁阿莫就即係講咗一個好厲害嘅紋身師同一個好厲害嘅客人啦， 係台灣嘅， 係啦，我即係用厲害去形容啦， 係因為頭先新聞嘅時候我已經俾咗幅圖咧，阿樂同埋的神睇噶啦， 係啊， 師培應該都喺網上面 search 咗個圖噶啦， 真係好誇張， 跟住係啦，一個小蓮花竟然將佢抽象到唔係嗰個眼咧係好細粒，即係手指甲咁，佢最後係畫到佢成個額頭都花曬， 同埋佢有種邪釘嘅感覺啊， 係， 你咁樣去畫完之後咧，淨成個人明明佢樣都唔係太衰嘅，即係佢個樣都好慈祥嘅，好慈祥啦，一個女士咁樣啦。但我聞完之後咧，你覺得佢有種邪氣喺度。 係啊，跟住頭先我新聞前都有講啦，就話公說公有你，婆說婆有你啦。就係頭先個女事主就話：哦，我中途已經覺得唔對路，已經 stop 佢噶啦，但係佢唔肯，佢堅持要繼續畫埋佢咁講噶嘛。咁但係原來咧，跟住呢一個紋身師傅咧，佢一睇到個 post 嘅時候，或者俾人知道佢即係有人投訴佢嘅時候咧，佢即刻出嚟反駁，佢話。其實呢一開頭呢你都講咗 OK 㗎，我哋有討論過㗎，我哋討論嘅時候你話 OK 嘅，跟住之後再畫落草圖嘅時候你都同意㗎喎、哦。咁跟住即係喺呢個時候女事主就即刻發火啦，就反駁佢就話我只係叫你幫我收返好嗰條眉，因為高低眉同埋畫個小圖案啫，唔係叫你好冇同意地喺我個額頭度隨意地畫啲抽象嘅圖啊咁。咁跟住佢就話咁同埋佢就話事主即係個女仔呢都話個草圖同佢最終嗰個效果係好大嘅反差嘅。咁、同一時間呢跟住之後呢一個嘅紋身師傅又出嚟又鬧喇喎，佢就話之後呢你睇到製成品你自己好滿意㗎，我有曬 cap 圖㗎可以俾你睇㗎咁樣。 喔、哦、即係個女事主真係話好鍾意成成成嘅。 係啦，但我就冇睇到個 cap 圖，但係呢佢咁樣講嘅時候呢跟住女事主走出嚟講啦，女事主就話是你自己话有好多人开始话你啊，有都好多网民定知乜鬼话你，你叫我可唔可以帮下手啊？跟住之后将件事咧，即系唔好搞到咁大件事咋咁样咯。系、啦，咁当然啦，就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觉得成件事咧，即都已经做咗，只能够讲嘅就系大家要真系三思先至好做啦。同、埋同一时间就系无论系咪个纹身师傅嘅错都好啦。我相信應該都未必夠膽有人再去呢個紋身鋪頭嗰度去紋身 嘅。但係即係咧，呢啲紋身咧，即係你自己啊諗清楚啦，咩圖案啊？因為通常咧，你去紋身嘅話咧，你都係會可以自己選定圖案去嘅。 嗯， 有啲人就覺得哇，我去紋身，然之後我就去到揾人哋即係去當時嗰個鋪頭，咁佢哋俾啲圖我揀啊咁。其實咁樣咧，好多人都會揀唔到嘅，又或者係亂揀。 嗯 嗯，即係例如哇，我見到呢一個公仔好靚，咁可能你翻去諗多三日嘅時候，其實你覺得唔靚㗎，但你已經紋咗咯。 係啊， 咁但係我有朋友試過咧，佢就走去紋身，咁但係佢就唔係香港，佢就泰國。 嗯。 咁泰國大家都知啦，即係其實都好多人選擇都會飛去嗰邊紋身啦。咁、可能佢哋有都師傅好靚啊，或者佢啲花好中意啊，香港冇㗎咁。咁但係佢就紋咩咧？佢紋咗一個藏文。 哦，好多人都好興紋啲經文上個身度。係 啦，紋完就大件事啦。 係 紋完之後咧，佢話佢男朋友咧就走去見到一個好靚嘅藏文嘅符號，紋咗喺條頸後面。 啊，佢冇知道係咩解釋就紋。 唔知咩解釋？ 哇，好危險喎、 好啦，嗱，咁佢咩解釋佢唔知道啦，咁但係佢就淨係知道好靚啫。咁紋完翻去之後，那個故事就開始啦。喺泰國紋完身。住最後一晚酒店，佢住嗰晚酒店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咦，點解硬係成晚都聽到佢男朋友瞓覺嗰邊好多咦咦誒誒嘅聲嘅？ 係咪不忠咁？ 係啦，咦咦誒誒，點解喺我側邊都不忠咧？真係唔知道搞乜咧咁樣。咁跟住咧，佢就繼續瞓啦，就當冇事。其實佢心入邊驚，因為佢覺得。嗰啲聲係唔舒服嘅聲嚟，咁於是咧佢就算啦，咁啊瞓咗嗰晚，問佢男朋友有冇，琴晚有冇特別嘢，佢男朋友冇嘢，瞓得幾好啊，咁於是就翻。係 即係問完當晚已經咁樣啦。 問完當晚，咁佢就以為鋪，只以為酒店有嘢，佢唔諗係男朋友有嘢，咁然後佢翻到 房瞓嘅咩兩個？ 唔係啊，喺牀一張牀啊， 但 係就係佢聽到佢個牀嗰邊啊。即係佢瞓緊，即係 但係佢唔敢望落去。 係啊，佢睄一睄冇嘢，咁啊算啦，瞓翻。咁但係佢心入邊就驚，佢唔敢擘大眼再睇真啲，因為佢驚真係睇到嘢。咁佢就當冇嘢啦。咁然後咧，佢翻到香港喺自己嘅屋企入邊， 佢就不停来来回回听到喺佢瞓觉嘅时候咧，个厅咧好似闹市咁嘅，好多人行嚟行去嘅。但系咧，嗰啲聲係講嘢係唔清晰嘅， 但係唔知佢講咩文嘅， 唔知佢講乜文。咁但係咧，佢就經過咗，都佢話都長達咗兩三個禮拜。咁佢又係一次朋友嘅聚會入邊，個朋友係睇到嘢嘅聲稱。佢就同佢講：咦，喂，唔係好得喎，你帶男朋友去睇睇師傅好喎咁。咁佢就帶咗去睇師傅，師傅一見到嘅時候就問：你紋身啊最近？佢就係啊係啊，哎呀，我紋咗個身喺背脊，紋咗一個字喺個頸度。佢話：哎呀，你紋嗰個嘢咧，個符號咧係一啲門口嚟嘅。 哇！ 咁所以咧，你紋身真係要小心。咁自嗰次之後咧，佢當然洗咗個紋身，佢揾啲嘢冚咗個紋身啦，蓋咗紋身之後， 交交叉落去， 禁止啊， 改咗個意思去， 禁止進入咁樣啦。咁跟住咧，佢 就冇人進入啦， 就冇嘢進入啦。咁但係之後咧，佢就自此之後就真係睇清楚嗰啲紋先至再紋身咁樣，因為嗰個係佢第一個藏紋嘅紋身。係咁啊，所以頭先就話奉勸大家，即係如果你要去紋身嘅話，即係大家就小心啲啦咁樣。 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灭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世怪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伤害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灵火，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漂亮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莽撞，贴着胶纸都尽朗，像是宝钉都发光，结局在破烂中奔往。银河上边跌宕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狂风，不怕再尽头无岸，远近我都好看，万能换安慰，不必掀起多清浪，心慌。 乐奔走记。 又话你跑出嚟嘅时候啦， 系啦嗱，咁啊呢排啦吓，都仲系考紧 DSE 嘅时间啦吓，系咪呢段时间？虽然已经系开始进行紧嘅有啲科目咁样， 去到六月噶嘛 DSE， 五月尾应该系啦。如果我冇， 因为我上去考评局嗰度再睇咧， 不过今次延迟咗， 系啊，去到六月噶，去到六月噶， 系啦嗱，时间就唔好听我讲啦，即系我真系冇唔太准确知道个时 间。其实唔系时间嘅，每一样嘢我哋都唔听你讲噶。都不知道每一样嘢都不准确嘅， 咁睇下听下你今日讲咩咯。 大家就加以分析吓，系啦。咁啊，冇嘅。嗱，咁咧就先讲啊，睇咗样好得意嘅嘢近排吓，先再讲个奔走乜嘢啦吓。因为其实见到咧就考试场上遇到嘅八种人吓，咁分别就系边种几种人咧 吓， 即系 网 喺网上面睇到嘅系啦。咁嗰种八种人嘅系边几种人咧？就系、是、一就系制造噪音型啦，第二咧就系考试嘅时候咧好消耗纸嘅，即系咁加纸嗰种人系啦。跟住就系啲伪先知，就系即系话一考试就喺个墙上面就贴题嗰种人啦吓，又或者系一啲装备人，一考试咧就系、是、堆到张台好多嘢嗰一种人，又或者系啲迟到大王同埋佛系考生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 share。 不过我想同加纸嗰啲同学仔评个分，唔系评个你先啊。你啱啱講話咩啊？第二項係咩啊？ 第二項係答題紙消耗機。 係啦，我又覺得其實佢答到問題又唔係代表佢燒紙嘅。 佢燒得幾多啫？ 咁如果我俾你要答一啲論文式嘅問題，咁你例如考咩啊？考通識。咁你考通識你要答問題㗎嘛，咁你梗係要答長篇大論啦，唔係你點攞分啊？咁佢又唔係燒紙。 我成日覺得咧呢一個 term 啦，或者呢個稱號咧，係嗰啲咧考生們咧，佢唔抵得啲人成啊加紙唔該加紙唔該，即係我以前考試我都係嘅，加紙我都未寫完第一頁，你寫第三頁，跟住之後一定亂寫㗎啦，即係我哋 葡萄人啊， 係啦先至會講嘅，同埋所以你直情今次呢個叫咩話浪費紙張啊，定叫咩話？ 係佢其中一種叫咩名啊？叫做答題紙消耗機。 即係其實根本上，我覺得佢燒得你幾多，佢又唔係攞你成箱 A4 紙咁走，你頂籠咪攞你五張十張。 係啊，嗱，點解今日同大家講呢個 topic 咧？就係想分享翻我以前，即係我已經唔係 DSE 嗰一批人，我係會考嗰批人嚟，好得意。即係令我咧就諗翻起以前嗰個會考生活係點啦。我喺市場上邊咧，我都係一個答題紙消耗機嚟。我想講係。點解咧？我都係 咁，我收翻頭先。 我都等緊你。 係啊，我收翻。 你會唔會收咧？ 係啊，我收翻頭先，我稱讚呢個咩答題紙消耗機嘅人。 唔係咁，可能佢答問題都好叻咧。 唔係，或者撇除咗啦，阿樂除外，係其他人都真係 永遠對阿樂嘅有括號嘅。 係啊，係啊，其實我會考嗰當年嘅成績都唔係話好好啦咁嚇。 咁呢啲就真係， 但係好得意，我想講下呢個 點補你啊？ 答題紙消耗機嗰種人，其實真係覺得冇問題嘅呢一種人，因為點解咧？我自己是很慣性咧，我是不喜歡一嚟就將啲嘢寫落個答題簿度，因為我是那些咧成日會很矛盾啊。寫完呢個答案，我又會查啦，又會再改。 咁你寫喺邊啊？ 我所以我就會 寫落啲答題紙咯， 寫問題紙嗰度考卷 係啦。好多時我考試個策略，我都係先攞一張草稿，跟住畫到好花、好大刀闊斧咁樣去畫。 我都見識過有啲咁嘅同學嘅。 不過有人話講咁樣係啱嘅，因為你寫翻低啲 point 先，寫翻低啲重點之後，先再喺你個考題嗰張紙入面再寫翻。 同埋有時咧，考官咧真係睇得你太花咧，有時佢哋都會冇心機睇嘅。 係啊， 但係其實大家考緊試嘅時候咧，都唔係好想聽到你當時考試嘅經驗嘅，佢哋已經好大壓力。咁你今日想讲咩咧？ 系啦，嗱，咁即系其实咧就讲翻少少自己当年考 DSE 嘅回忆啦，就系、是、我都系一个加纸王，同埋咧当年我都系一个好临急抱佛脚嘅人嚟，所以咧咁啊。既然係咁嘅情況，咁我想咧就喺度同大家，即係各位考生啦嚇，又或者呢個考試嘅人咧，講下少少咧。其實我自己過來人，我都是一個臨急抱佛腳嘅人嚇。如果大家都係一啲臨急抱佛腳嘅人咧，可以試一下啲方法。嗱、不如又問一下三位先啦嚇。咁、其實如果你臨急抱佛腳嘅時候，有咩計仔嘅咧？ 揾重點去背咯，你睇曬啲 friend 或者問曬啲 friend 或者睇精讀或者，到時你 keep 題嘅啦，成日都話 keep 題噶嘛， 咁冇錯， 係啊，嗱即刻衝出嚟講，阿師培你繼續講啊， 師培你讀書係叻噶， 係 咯，你讀書係叻噶嘛。 既然件事啦，我唔覺得 佢肯定係我哋咁多個裏面最叻個， 好似拋咗個爛波俾佢，好驚嚇，點接啊？ 佢謙虛嘅，謙虛師培。 多謝大家。不過我覺得讀書叻咧，又唔代表一定係最重要嘅。 但係佢頭先問咗個問題，係問你即係臨急抱佛腳嘅講者， 係咯，你衝咗出嚟嘅喎，係咯，你應該好有心得啦咁樣。 我係超臨急抱佛腳嗰啲人嚟㗎。係。咁因為通常咧，我細個其實唔係好識温書啦，通常都温唔曬嘅。咁 嗱，呢啲我先最憎，我話俾你聽。成績好好，但係話俾哎呀，我好臨急抱佛腳㗎，讀書咪好叻㗎咋，係啊， 唔係 最好高成績喎。 最得人惊嗰啲系话咗佢俾你听冇温，但系最后攞 A 或者攞星星嗰啲。 即系你唔系嗰啲，你唔系嗰啲。 我唔系啊，睇咩科咯。咁每个人都有长处嘅。 咁你临急抱佛脚系点啊？真系 系咯。 就是阿莫咁样讲贴题，即系咧，有时候我都信少少自己嘅运气嘅，因为你去到最后一刻咧，你冇可能全部都立噶。如果你全部都立嘅话咧，其实等于冇睇过。 系 咁咧，就你自己 pick 咯，你觉得边一条题系最大机会嘅？咁然后你到时真系考试嘅时候，睇下会唔会有你拣嘅题目咯，即系搏一铺噶咋。 哦，嗱，我嗰阵时考试临急抱佛脚咧，点样咧？即系例如话我真系温唔切啦，咁入到市场啦，咁做咩咧？就等打钟咯。 吓？ 咁 有咩帮助？ 咁我嗱，我真系 要你放弃、啊。 但系因为我真系唔识嘅时候咧，我就会决定咧喺我短时间内完成晒成张卷。总言之，要写得少少嘢，就系咩咧？即系好似以前咧睇戏咁样，碌嗰啲笔啊， 系， 因为真系唔识啊嘛，啲 multiple choice 啊。通常考试、我嗰年考试咧好多 multiple choice 嘅，咁你例如数学题，你成份卷咧就有啲填充俾你嘅 A B C D， 咁我就咁样筛选咯。唔识就真系加白卷咯，我唔会乱写噶。 我再简单啲嘅，咁我反而咧都会有努力嘅，去到嗰度唔会话等完考完场嘅。 哦， 系啦，咁我年代兴咩咧，带支铅笔去嘅。另外，咁嗰啲 multiple choice 嘅时候就碌咯。 系啊，头先我就话碌咯，我就碌咯，碌笔笔咯。 系啊，靠你运气嘅。 一系掉擦胶，一系就碌笔。 系啦， 唔系、有啲人话咧，点样大机会攞高分啲？当你唔识答嘅时候，全部都系同一个， 系啦，永远都系拣 C， 好过撞系咪？系啦，咁不如今日咧就即系 share 咗几个啦，呢几个临急抱佛脚嘅方法，其实我都后悔我而家先明咗其中一点啊，其中一点我觉得咧几有用嘅就系、是，可能我十年前啲科技未咁先进，就系咧我觉得一点就系好有用，就系咧可以将自己背嘅嘢咧录低佢，再播翻俾自己听。 哦， 系啦，即系佢嘅介绍咗其中方法就系、是、嗱，可以用一个录音机去录低自己平时做咗鸡精嘅精读嘅笔记啦，即系唔好再净系靠只眼，可以靠埋自己只耳仔去听翻自己录音。咁啊，讲个道理，觉得好好嘅就系话咧，好多时我哋听韩文歌或者日文歌啦，我哋都唔知个内容系咩噶嘛，但我哋会识唱翻出嚟。 但系都要嗰首歌好听嘅。 咁啊系，咁所以你 好自恋咯、啊，突然间觉得，即系如果你要我听翻我自己录嘅 set 文嗰啲，我都会觉得怪怪的嘅。 系啊， 即系我都要用咗好多时间去克服我自己做嘅 set 文。 试卷一。牛顿发明地心吸力， 即系你咁样话嘅啦， 或者你唱出嚟咯。试卷一，牛顿发明地心吸力， 但我哋做唔到呢个， 做唔到，做唔到。 系啦，呢个我觉得都几有效嘅，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大家临急抱佛脚嘅时候咧，咁啊有少少 tips 啦吓，喺网上面见到就系可以快啲背晒啲 好啦， 执分位啊咁样啊。 多谢你呢个嘅提供啦，但系我想问个问题，咁呢个关你奔走记咩事咧？你又唔系今年 DSE 考生，你又唔系去考试。 哦，我奔走翻以前咯，系啦，就想同各位 DSE 考生打下气咁样咯，一番心意嚟嘅， 加油啦！ 不过真系嘅 DSE 今年可能大家都辛苦啦，喺呢一个嘅时段又咁啱撞正呢一个 DSE 嘅考试，咁啊各位同学仔即系俾心机应战下，仲有少少时间啫，嗌埋佢 ，OK， 另外仲要保重身体啊！ 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TMC Saint Crossfade。This is the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 Ain't no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op us.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nd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One, Omega and Bas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et and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faith. Build an illusion dictating your fate. Three.And say what you se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working asleep for. Welcome to rehab, the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tic. All robots, put your hands up. All robots, put your hands up. Oh, 再一次给你生命，你的意识觉醒，接通了一切一起反应。 就似宿命占据，力片大声唤到安宁，这刻只给我几秒来后悔。 空中阅兵飞行，75架军机和直升机列队在红墙上空飞过，并且按照传统在阅兵结束的时候喷出俄罗斯国旗的颜色。日本共同社报道，四艘中国海警局公务船在昨日下午四点起驶入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附近海域，并且尾随两艘正在作业的日本渔船。那霸海上保安总部作出警告，并且派出巡逻船保障渔船的安全。中方船只航行大约两个钟头之后离开，渔船上三名船员未有受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九龙和新界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下个星期一同下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将军澳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开有意外噶，影响到车龙啦，而家排到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园。咁就系将军澳道去油塘方向，近兴田村对开有意外，影响到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园。咁另外咧，较早前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督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去到鹤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督入口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罗便臣道、江德道、坚道、西边街同埋观咸道一带咧都系车多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咧，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海丰苑。喺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九龙城汇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学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屯门。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3，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乐举或组合 候选名单 ：The Chainsmokers、 BTS、 Pet Shop Boys。 Maroon 5 Coldplay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了。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Mix Magic。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喂，今个礼拜咧，我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 系， 我觉得即系我有少少即系堕入咗呢一个嘅陷阱啊。 但其实你 陷阱 都唔系就系今个礼拜啊。 我个个礼拜都堕陷阱。 你每隔一段短时间就会堕入一个 陷阱 噶啦。 嗱，但系 你亦都将只陷阱怼我落去噶啦。 系咩？ 我呢世都记得嗰堆冇嘅事件我俾你听。 哦，其实你个个同都冇，即系我喺我身上发生嘅同冇都系有关系噶。 唔， 你係一個啦， 嘢食都 係，黃冠斌又係另一個啦， 係 佢有頂帽嘛，想買頂帽嘛， 我知啊，扁曬嘛， 打底帽嗰頂， 除咗帽之外，嘢食都 嗱，今次呢一個咧係阿龍哥有份啦嚇。 咁你唔好攞嚟講啊！你兩個出咗名， 葵青孖寶啊，大佬。 所以唔好講啊！ 咁唔係唔係，葵青孖寶都要講下嘅。 唔好害香港人。 喂，嗱呢個咧真係唔係淨係香港人啊，全球性噶啦。 嗯。 因為咧呢一個就係最近好 hit 啦，一個喺遊戲機世界咧就好多人都中意玩嘅一個動物嘅一個世界。 哦。 係啦，一個動物嘅虛擬世界。在座三位有冇玩？ 冇。但你知唔知好爆啊？好爆嗰樣嘢係咩咧？因為呢一個係要自己買一個嘅遊戲 機 嘛，咁跟住之後，因為我冇嘅關係咧， 我其實想打俾你問你買唔買嘅， 唔會啊，我唔會嘥錢， 但係你會中意嘅，認真呢個遊戲世界你會中意。 跟住你知唔知最後我點啊？我玩翻我以前嗰個荒廢咗農場 game， 你仲有玩呢啲嘅咩？ 係啊， 好多年前咯喎，咁真係 我停咗好多年冇玩，我諗停咗年幾兩年冇玩，跟住我而家開翻個農場，跟住自己再養翻咯。 但係呢個遊戲你都好似真係。延續了很久嘅咯， 唔係好似兩年前開始玩 嘅，咁耐啊！ 咁跟住之後隔了一年冇玩啫，跟住而家又開始翻，但係又開始玩厭啦又。 嗱，因為呢一個遊戲咧，我喺人哋屋企玩嘅， 努力翻工作啦。 OK， 人哋屋企玩，咁啊玩啊，玩到一個點咧，就係自己係即係抽離唔到，咁啊即係自己屋企人又想買咁樣，咁啊買咯咁樣。咁 但係真係咁好玩嘅咩？ 嗱， 所以可以自己 design 啊。 先講點解佢有一個吸引力咧？封魔咗咁多人咧，就係因為基本上呢個遊戲世界咧，你要諗佢有個名噶，叫做生命虛擬類型遊戲啊。 哦，係。 係啦，即係嗱，類似係咩咧？以前我哋細個玩嗰啲模擬嗰啲市民咯，咁你去起樓啊、起屋啊、整個人啊咁。但係今次呢個遊戲世界咧，加多咗一個元素， 係 你係需要供樓噶。 哦。 嚇？ 冇錯， 但係農場嚟嘅喎。 no， 佢唔係一個農場嘅，其實。 啊， 係 啊。 佢係本身開始咧係一個荒島，佢係要求玩家要喺個荒島入邊開闢自己一個新天地，你自己去設立一啲屋，你自己俾錢去取材，你自己去砍伐樹木，你自己去耕種，令到成個島變得活生生。 我聽人講話買紅菜頭賺錢。 唔係紅誒，嗰個叫做 大頭菜， 係啦，大頭菜。咁咧。呢、這個大頭菜咧，喺我開始未入到嘅嗰個叫做遊戲開始嘅時候，其實你去到大頭菜先叫真正開始咯。 係， 因為你去到一個荒島上面咧，基本上嗰個嘅館主咧有三隻狸貓，咁狸貓就會咧去教你點樣去行使你嘅權利，或者做一啲嘅任務。咁你搣到個 target 之後咧，你就可以喺嗰個世界活動啦。咁樣，咁其實成件事嗰個流動就係咁樣樣啦。咁但係有好得意咧，呢個遊戲世界就自己去參透啦。但係背後有啲嘢咧。是我听完之后觉得吓咁犀利嘅咁样。嗱俾你諗啦。呢、這个游戏呢其实呢 最開初最開初的時候咧，係2001年已經誕生噶啦， 係、啊、即係隔咗咁耐九年，大家先攞嚟玩啊！ 係啦，不過咧01年嘅時候咧，其實個遊戲咧只係啱啱開發啫，未去到而家大家咁犀利嘅，即係話哇玩到咁刁轉啊，又或者玩到咁靚畫質嘅，因為咧當下而家大家玩緊個遊戲機咧。在那個年代是未面世的 是未有的 嚇，咁點玩啊？咁滾手指玩、啊。 但係呢間大公司以前有很多遊戲機 出現 㗎嘛， 即係其他平台度玩到。 咁、啊、所以以前一路咧中落嘅遊戲機其實佢已經有一個遊戲設定咧，就係、是、類似咁樣嘅嘢。咁、而喺入邊呢一個嘅開發團隊啊，嗱、平時我哋打機咩人為主啊？ 打機係咩？ 宅男， 宅男啦，男性多啦， 唔係我啦，但係 宅女， 宅女都有打機，但原來呢個遊戲嘅開發商咧，大多係女性。 嗯， 呢、這個開發嘅團隊 啊，因為係啊，好 Q 啊，啲公仔， 即係佢盒入邊嘅規劃性好大、嗯，因為咧最原初咧呢一、這個嘅遊戲性質咧，原來已經係同而家有啲似嘅啦，就係、是、希望咧喺一個世界入邊、幾個人都可以同一時間玩，而當其時咧最初咧係四個人玩嘅， 係、 四個人咧佢原意就係話想設計一個遊戲，例如我哋四個人入去啦，可能大家入去嘅時間係唔同時間嘅、可能你係朝早，我係夜晚，但係佢有一個特別之處就係、是、你去做嗰啲任務咧，你可能完成晏晝你完成咗一半嘅啦。A 到 B， 咁、個終點係 E，可能夜晚啊磨翻到嚟屋企再入 game 嘅時候，你係可以由 B 去到 C， 咁、你就一路完成成個關卡，合作基地完成成個關卡，而唔需要被時間限制。所以話呢個遊戲咧，當初出嘅時候，其實個概念啦、理念啦係好大嘅、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啲人覺得呢個遊戲好吸引，就係、其中一個吸引之處啦。因為係變嘅活動性太高。 我真 係 睇得出呢個遊戲好吸引，因為點解咧？打少少茶。我其實我自己有個 WhatsApp group 係全部啲好朋友啦、即係好啲老兄弟咁樣啦，但日日我哋都會傾偈嘅。自從咧呢一、這個 game 出咗之後咧，我就冇朋友，因為佢哋花曬啲時間去打機，同埋佢哋啲話題全部都係呢一個 game 啦，同我傾偈啊，好投入，我唔知佢講緊乜嘢，所以而家都唔係好知佢講緊乜嘢。 係啊，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喺呢個遊戲世界入邊咧，好多時就係出現一隻狸貓。狸貓原來喺呢個遊戲設定咧，你經常玩呢個遊戲，你會見到噶，有狸貓啦，仲有好興有塊葉噶， 係 好大塊葉。嗰塊葉點解係塊葉咧？原來佢就話呢個遊戲原來引申入邊咧係講緊一啲日本流傳落嚟嘅傳說。他們覺得狸貓是妖精、所以呢狸貓經常會做一個動作、 狸貓妖精 是的，狸貓妖精會做什麼呢？就是用個葉呢去化身做第二樣東西，所以他們即就將這個葉呢灌輸了下去這個遊戲世界，所以這個遊戲世界呢不是只給你玩那麼簡單，它背後是有些故事的，是的、但是呢啊是的，回到來了 發表 終於入得到了嗎？ 我想說以前小時候你有沒有看過一套卡通是講狸貓變身然後入了人類世界， 狸貓換太子 是不是這樣的名字嗎？日本動畫來的， 是嗎？我沒看過、 成日在電視台都重播過，以前小時候、就是講話佢類似有塊樹葉啦，跟成批嘅狸貓啦，點樣變做人類啦，跟住就入咗人類世界，但係佢久唔久咧又會好搞笑咁有啲狸貓嘅小動作彈翻出嚟。 我哋問一下俾我哋經歷得最多嘅茉莉， 我真係唔知道我啱啱正想而家開電話 search 究竟係咩，因為可能睇到卡通大家會 個樣會知係嘛？ 係啊，咁不如一首歌時間翻嚟，我睇下思培講 解答下你啦， 係咪我哋年代同一個年代啦？ Something 挣脱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的圈套走远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细一点偏僻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一点倾侧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领出新一种快乐秘诀。When you are by my side,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Yeah.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Just listen to me, come to me, dance with me. 重复到有种愉快情操、yeah. 最向上，手向下，颠覆一切无情纪律，将世界倾倒，一边假正经。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呢一首歌时间咧，我哋终于揾到啦。 系啊，我终于知道施培讲嘅系边套啦，叫 《 百变狸猫》啊， 我冇睇过 宫崎骏，但系我就系认得啲画面咯，但系我系冇睇过呢套嘅，因为宫崎骏入面我就系睇龙猫， 龙猫我哋好似有睇过， 龙猫嘅啫，咁呢一个我真系冇睇过，但系我认得啲公仔嘅， 同埋宫崎骏嘅《幽灵公主》系我最中意嘅， 系啊， 《幽灵公主》真系好好睇，好感动噶， 系我中意睇《魔女宅急便》咯， 哦，都好睇， 但系我都系睇咗一半啫，因为我最记得都真系得龙猫嘅啫。 哦，嗱，头先我哋喺度讲啦，就即系讲话喂沉迷一啲嘢啦，嗱，可能卡通片以前大家细个都系沉迷噶嘛，即系日日赶翻屋企就睇卡通片咁样啦，咁呢个游戏亦都系近年。大家好沉迷嘅一件事啦，嗱，原来咧喺呢个全球咧已经开始有研究就讲话出现咗一种嘅病症， 系 呢种就叫做电玩失调症。 哦，即系好中意打机啦，简单嚟讲。 又唔系喎，因为有规矩嘅，你又唔好冲出嚟。 哦，咁嘅， 即系又系要做人有规矩，你唔好乱冲。 系咁系点咧？即系洗耳恭听。 先讲咧。睇到呢一個嘅事件咧，就日本咧，其實有一個人係患咗呢個病嘅， 即係得一個人患 嘅。唔係，一路都有。不過日本呢個人發生嘅呢件事係更加明確地話俾你聽，佢真係上咗癮啦。 OK， 點樣為之上癮咧？你覺得打機？ 我覺得啊，我有啲朋友咧，佢打機係好認真嘅喎。 係 OK， 即係譬如如果你打得唔好咧，佢真係會同你絕交嘅喎。即就好似你真係得 哦，嬲嘅會嬲嘅， 會嬲嘅， 係 啦，係嬲到不我同埋我聽嗰啲 case 咧，就係個男朋友同個女朋友，大家都會打同一隻 game， 嗰個傳說乜嘢咧？如果個其中一個分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會有呢個 game 嗌交，佢就係覺得個女朋友打得唔好，跟住嗌交，反而係個男仔嬲咗個女仔。 咁佢哋咪唔好玩咪得？ 係啊，我自己都係諗法唔好玩咪得咯，做乜咁認真咧？都係遊戲，但係佢哋唔係喎，真係好認真嘅。 玩射擊遊戲係另一個好易嗌交，因為你 carry 唔到隊友咧，你要反而累死隊友，或者你錯槍殺咗隊友咧， 揾子龍 嬲，唔係揾子龍係唔聽指示啫， 佢即係佢唔亂開槍嘅，同佢打機咧係另一個嬲嘅。 但佢哋嬲到分手喎、啊， 咁、我哋又未絕交。 我試過一次啊，我唔識玩啦，跟住就成班槍 game 又記得就分咗兩 team 人嘅。咁跟住之後，我記得嗰個年代仲上網吧噶。跟住之後佢哋嗱陣間咧，你跟住我後面，跟住你向前面咧，你見到人哋殺佢哋就得噶啦咁講。跟住之後咧，我就不停咧見到喂有人，即係開頭見到冇人嘅，跟住之後開始見到越嚟越多人，佢就噗噗噗射曬佢哋，我要射曬佢哋啦咁講。跟住原來我啲隊友全部死曬， 就係你啦，係 啊， 就係你幫佢哋啦。 係啊，我就覺得奇怪，點解佢哋唔攻擊我嘅？見到我都，但我就射佢咯。 但係因為嗰陣時我係試過同阿莫莉一齊去網吧打機啊。 好似你係其中一個嚟嘅。 唔係嗰次唔係玩射擊遊戲，我哋嗰陣時係玩起自己起城堡。 唔係射擊係試過一次嘅，但係咁樣講唔係你。 我哋嗰次唔該曬，我哋嗰次咧就去玩嗰啲咩三個英文字母嗰只遊戲啊， 係 啦 ，A O 咩嗰啲啊，佢咧佢又自己好叻嘅，又話要起農田，又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又要起農田，又要種菜又成啦，最後我哋集體一齊攻打佢就成咯，最後佢乜都冇。 係，但我好有錢嘅嗰陣時。 但係成個網吧就係聽到佢叫咯， 喂啊要打我！但係佢哋好辛苦嘅打我，因為我會將啲遊牧民族咧周圍走，匿埋曬， 永遠殺唔曬佢啲人嘅咁樣。嗱，但係呢個男仔咧犀利啦，佢只係年僅27歲，但係佢嘅樣貌係有40歲嘅。樣貌噶啦 ，OK， 因為佢廢枕忙親，日夜顛倒啦， 打機太辛苦啦， 打機啦，佢係試過20至24小時係不食不瞓，然後打機，佢最極端係試過3至5日唔瞓覺打機，然後咧佢最離譜，我睇到之後咧，我就覺得哇咗聲嘅，佢屋企係打到即係天光天黑，佢已經即係分辨唔到啦，但係佢靠可能個 mon 反嘅反影到嗰啲光影，佢咪會知道咦我要閂窗簾咁樣啦。佢個 pat pat 係能夠唔離地伸手埋去閂咗窗簾繼續打。咁佢阿爸阿媽就見到呢件事之後，覺得我頂唔順啦，我仔唔可以咁樣啦，決定帶佢去出關啊，就直情係趕咗佢出家門，唔俾佢匿喺屋企。然之後佢咧浮遊咗一陣之後咧，佢就覺得自己真係有個癮啊，搞唔掂佢睇醫生，最後醫生就幫佢診斷咗，原來你真係患咗一個症叫做電換失調症。係啦，嗱而呢一個嘅電換失調症咧，究竟頭先你講係冇規矩嘛？有規矩嘅，其實個規矩係咩咧？個規矩咧係佢喺打機嘅過程中咧，如果佢犯到以上嘅呢一啲嘅症狀咧，咁你就需要留神啦。第一就係如果你係持續12個月嘅時候不停咁打機。是持續12個月，你會因為打機而導致你身邊所有的朋友啦，你身邊所有的聯誼啦冇曬，你學業啦工作全部有負面影響，是超過1年時間咧，你就真係一定要去睇醫生啦。 咁如果我去到11個月之後停？一個月之後先再打，咁 如果你是是、如果你真係可以控制得到，我都覺得你可以唔好睇咯。 都已經好嚴重啦。 如果你喂你咁犀利，你咁極致，即係你話能屈能伸啦，即係你中意開機開機，熄機就熄機，咁唔好得講啦。 但係我而家面對嘅係另一種情況，我班 friend 全部打曬機唔理我，係我唔打機變咗冇朋友。 咁呢個就係 你有冇諗過係你嘅問題？ 其實都 係 嘅，不嬲都唔多。 即係呢個就係你唔合群嘅原因啫。咁但係嗱，即係而家咧呢一個嘅叫做手就唔係手機遊戲嘅呢、這個遊戲機世界啦，都係好犀利啦，越嚟越勁啦。以前有啲人直情係話咧玩呢、這個VR 世界啊、，VR 世界係好代入噶啦，佢哋已經咧係去到有一啲咧係唔需要結婚啊，直情喺 VR 世界同 遊戲 結婚人物結婚啊。系啊，嗰啲真系實在太厲害啦，我都覺得，即系我唔敢品評佢哋係點樣，但我覺得咁你揾到你真愛 OK 啦，開心啦，咁但系真系嘅打機嘅話，你適可而止啦，有啲嘢就唔好過度嘅。 師傅認唔認同啊？ 啱啊， 瞓咗啦嘛， 唔係證明呢半個鐘佢有出現噶，得啦， 我有喺度 嘅，唔該曬。 天力险都不怕，跳过了边界，以少女姿态，哪怕转脸很怪，如何能让你变一位少艺？若远难为。 亦会快乐到月笑，会伟大跳过了边界，以跳脱姿态跳过最急风大，而学习变威看世俗变坏，亦如环道一起舞，要学想放大 get away get away， 那个要怪要变坏，谁人成熟到要将感觉变坏 get away get away， 或是需要 get away get away and free get away， 你会知尽胆痛快，你终于开了窍，带我看雪花飘，轻轻的可看到蜕变如童话，轻轻的染上眉头成为雪花，纵有光或是光，用一生历险都不怕，跳过了边界，以少女姿态，哪怕转圈很怪，如何能让你癫一位笑艺，原来迷亦会快乐到月笑，会越伟大，跳过了边界，以跳脱姿态跳过最急风大，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表示，获同心抗疫口罩供应商同意公开四个供应商的名称，其中一间日达集团的副总裁是研发中心主席杨敏贤。中心透露，有先征求创新科技处处长批准向日达集团采购。杨敏贤亦都有向中心董事会申报利益，物料是以成本价供应。供应商为六层口罩提供五种物料，相关物料有特殊技术规格，四间公司是二月份的时候能够找到的唯一供应商。另外，中心表示，口罩的抗菌层带有粒径大约一微米的微同粒，但是抗菌层和最贴近面部之间有三层过滤，微同粒不会进入人体呼吸系统。又指有人可能混淆微同粒和纳米同，微同粒比纳米同大1000倍，口罩抗菌层不含纳米同。本港今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20日本地零确诊。本港至今累计1044宗确诊个案，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的团队发现，新型肺炎初期患者在早期使用三种药物混合疗法，较只是单用一种抗病毒药，可以加快病人康复。研究已经在国际医学期刊《刺针》刊登。参与临床研究的127名成年病人来自6间公立医院，他们分为两组，分别在发病7日之内服用三种药物，包括干扰素、蛋白酶抑制剂和利巴韦林。同另一组只是服用抑制剂的比较，发现使用混合药物疗法的病人平均在7日之后病毒检测呈阴性，较使用单种药物的病人快。团队下一轮将会为重症病人进行用药研究。近日接连有警员被捕，警察队原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向会员发信，表示害群之马令到警队受到重大打击，又说树大未必有枯枝，只要所有警务人员克己慎行， 经常互相警惕和提点，警队定可成为一棵永恒翠绿健壮的大树，为市民遮风挡风，守护香港。林志伟说，为涉嫌犯错的人员感到可悲，为无辜被拖累影响的同事感到无奈。经优化后的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在上个星期录得首宗租务成交。一个竹园北村两房单位，业主以月租6500元租出。房协行政总裁陈钦冕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计划收到超过300宗业主申请，当中80%属房委会物业业主，租客共有506份申请。他相信陆续会有更多租赁成交个案出现。被问到至今只有一宗成交，是否反映计划反应不理想，陈钦冕说，计划非为了数字，而是希望善用现有房屋资源给有需要的人，而计划优化之后已经满足租客和业主需要，房协和房委会将会在年底再检视计划。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下星期一和下星期二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将军澳道去油塘方向近兴田村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将军澳运动场，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就系将军澳道去油塘方向近兴田村对开有意外，咁影响到咧一带系非常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将军澳运动场，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后少少近油站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亦都系车多噶，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油站，龙翔道去狮隧嘅车龙咧排到去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都系有啲车龙，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汇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龙咧排到去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西贡消防局。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二号干线石门村去马鞍山，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isa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Hey,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慢动作，子龙邀请到呢位好朋友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同香港动画好有关系嘅。咁啊，佢就嚟自方块动漫啦，同埋亚洲动画公司嘅 Gordon。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Gordon。 其实之前咧，我哋慢动作都访问过啦，咁啊有唔同嘅动画系列嘅，譬如超智能足球，我哋有讲过，哇，已经做到啲玩具啊，可以有一啲好新颖嘅玩法啦。甜心格格，冇记错，应该第一、二季已经邀请你上嚟做嘉宾。眨下眼嚟到今时今日第五季出街啦，心情如何？ 心情好开心噶，每次作品喺香港播出嘅时候都好开心兴奋噶，因为始终系一个香港人创作制作嘅动画啦，咁可以喺度叫做翻到屋企地方嗰度播放咧，咁系特别感动嘅。咁啊，星期日嘅时候睇翻即系个 roller 一出嚟，全部都系我哋嘅同事嘅名字嘅时候，咁啊好开心嘅。 系啊，全部见到我哋香港人嘅名嗰下系好感动嘅，做到第五季一啲都唔容易。做一季嘅时间大概系几长嘅咧？ 做一季嘅时间，如果系一个好全新嘅项目嘅时候咧，咁都起码要用两年时间嘅。 两年时间？ 系啊，两年时间，因为有一个 pre-production 啦，即系一啲好多策划啊、写故事啊咁嘅周期啦。咁然之后再落去 production 都起码要一年噶啦。咁讲紧嘅系52集嘅动画片咯。咁今次我哋呢个 season 5是做26集，咁26集咁我哋大概用咗9个月嘅时间咯。如果 咁都算快喎，9个月 嘅。其实而家快咗好多噶啦，以前我哋做第一二季嘅时候都仲系用手稿去画啦。咁其实而家我哋画画嘅嗰啲嘅过程咧，其实都用晒电脑去画噶啦。咁所以好多系喺嗰个电脑同埋科技嗰度帮到手啦。咁另外，因为呢个项目已经系叫做都发展咗。出年是10年啦，系啦，出年10年，咁所以好多同事画呢个动画片嘅时候，其实都好熟习，好快可以上手噶啦， 好成熟啦已经。 系啊， 哇，眨下眼就10年啦，计手指真系。 今年是超智能足球嘅10年咯。 哦， 咁啊，因为疫情影响，咁所以就未搞到嗰个10周年嘅活动住啦。咁有啲地区或者国家系其实都。開始傾緊一啲10周年嘅活動咯。 嗱，咁啊講到即係製作一個動畫唔容易啦。今次即係都已經用咗9个月時間。咁啊，其實啲手稿都幾珍貴嘅咯，因為而家好多都轉咗用電腦畫嘅話。 係啊，啲好開頭嘅譬如第一二季嘅嗰啲手稿咧，我哋都仲有 keep 起嘅。咁尤其是有啲海報嗰啲咧，就真係好珍貴嘅。咁嗰啲咁就算搬公司嘅時候都。抌咗一啲叫做劇集嘅原稿手稿啦，咁但係有啲海報嘅，我哋都全部係保留返晒嘅。 哎呀，你同我講㗎嘛，等我執返屋企啦。 以吨计㗎喎。 哇， 以吨计喎，真係。 咁係因为你一秒都講緊好多張。 係 呀、啊。即係正常好似电影咁樣24、25格咁樣走唔 埋。 咁吊返住嚟一集你諗下講緊22分鐘到喎。 係呀、啊、所以係好夸张嘅。咁就係因為即係都講緊環保啦，咁其實近年我哋都轉曬用呢、這個電腦化去製作啦。咁但係當然去到有一啲我哋認為嗰個場景啊，我哋認為嗰、那個人物嘅動態啊，希望去用到去手繪去做嘅時候，咁我哋都會用翻紙筆嘅。 嗯，最大嘅取捨係啲乜嘢咧？電腦同手稿嘅取捨。 因為公司同事由第一季開始做啦，咁一開始大家話要轉電腦嘅時候咧。好多同事因為習慣咗，佢哋唔想轉，唔想改變，咁即係點都話畫唔到嘅，係 有難度啊， 係啦，即係唔熟習啊，或者點啊，咁但係即係經過大家都要討論啦嚇，咁即係其實慳咗紙亦都係慳咗成本噶嘛，嗰個做法，咁亦都係真係喺個環保上係真係 分力嘅， 係啊，就唔使話咁嘥紙咯嚇，咁。咁嘅情況下，咁慢慢都經過咗，真係我哋係由第三季開始係轉咗用電腦㗎啦。咁、所以都 過程係有少少漫長同痛苦啦，係啦，咁第三季同第五季其實都係26集，咁我第五季用咗9个月嘅時間製作，咁第三季應該係1年零2个月左右咯。 哇，都接近40%嘅喎，縮咗時間。 係啊，咁所以喺個週期時間上啦，喺嗰、那個各方面其實都係有好處嘅，係啊，咁但係就變咗喺一個叫做作品嘅珍貴程度咧，咁當然。当是手稿的时候咁 有另外一番味道嘅，真係。 係 呀。 彼刻的心情变得不平静，时间还是不停，海洋的心跳已经不能稳定，让人担心。北极熊的家剩下一个角落，漂泊的冰雪没地方停泊，还有事情难去做，你的手没有你想象的脆弱，时间已经 我哋大部分都係噶啦，由細都係浸住呢個東洋動畫浸大噶啦，係啊，因為啲咩原因驅使到你真係咁奮身啦、啊，係參與動畫製作？因為頭先講，喂9个月一季，好似好容易，但係過去嗰10年，甚至乎10年之前，其實我都知道你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動畫啊，有啲短片啊咁樣。其實個動力係啲乜嘢令到你咁熱血呢？ 一開始嘅時候。其實因為始終有少少玩具公司嘅 background 啦，咁開頭其實真係好單純嘅，就諗住啊做個動畫係賣多啲玩具嘅啫，嚇係好單純好單純嘅一個概念， 幫助家族生意啦， 係啦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做下做下之後咧，發現原來我影響緊好多小朋友佢嘅童年嘅，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做完出嚟個嗰個滿足感啦、成就感啦，嗰、那個嗰、那個動力咧，唔係話淨係幫緊自己嘅一個生意或者自己嘅一個創作嘅一個熱誠啦，係講緊我原來我呢啲創作製作出嚟嘅動畫片係可以帶俾小朋友正能量啦，可以令到佢哋同朋友之間嘅關係更好啦。可以令到佢同家庭嘅关系更好啦， 甚至会有教识佢哋一啲嘢啦。 好似超智能足球，大家学懂咗一个比赛未完结，我哋就会有一个永不放弃嘅精神啦。喺甜心格格里面，其实佢嘅一班朋友嘅友谊啦，思思同爸爸嘅关系啦，其实好多好多里面嘅劇情呢是影響了，原來影響了我的下一輩的小朋友的。那這個是我現在做動畫一個很大的推動力來的。那經常都會在可能在 Facebook 啊，在微博啊，收到很多粉絲的來信啊。收得最多的呢是首先問我下一季幾時出啦。 幾時有新嘢睇。 是啦，啱啱先至睇完呢一季已經問我下一季幾時出啦。那我個心諗。其实首先要有钱啦，同埋要有时间啦去制作噶嘛，咁都系要等一下先嘅。 咪有钱你都要时间啦， 系啦都要有时间。咁所以见到佢哋咁样追咧，其实就知道嗰、那个粉丝嘅活跃程度啦，或者佢哋真系好热爱我哋呢个动画片咯。有啲粉丝追咗我哋嘅作品咧，追咗我真系90年噶啦。超智能足球之前喺中国大陆播放啦，咁远到去土耳其啦、澳洲啦。成個東南亞嘅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啱啱印尼上年播完啦，咁去到整個南美洲，而家喺美國亦都繼續播緊啦。咁嘅情況下，發現我哋個 Facebook 啊、微博啊，其實係有來自好多唔同國家嘅小朋友都 繼續追我哋下一季係幾時拍出嚟啦、哦、或者啊今年十周年話大家都會 congratulation 10 years anniversary 咁樣啊，即係都會有好多嘅朋友去到真係支持我哋，而呢班嘅以前嘅小朋友亦都有好多係睇住佢哋大囉，係啊好開心啦，呢一樣嘢 係感動。 試過有一年啦，去杭州動漫節啦，咁有個粉絲真係嚟揾我哋啦，第一年嚟揾我哋嘅時候呢，咁佢嗰陣時可能係十歲左右啦，佢再嚟揾我嘅時候呢係已經係準備入大學。第一次見佢嘅時候當然佢矮過我啦，第二次再嚟見我嘅時候係已經高過我囉。 唔認得 係呀、啊、只會佢認得我囉，我真係認唔到佢已經係呀，咁所以。 我哋就結婚都會揾你 㗎。佢哋嗱動漫迷又好奇怪㗎。我啱啱先收到個問題就係、是啊，佢哋叫我个果冻啦，我英文名 Gordon 咁啊，我个即系我用亲喺作品嘅名字就叫果冻，咁啊果冻，我想问下你，我可唔可以嫁俾你动画里边嘅其中一个角色啊？你教我点样嫁俾佢？系啊，佢哋问嘅问题亦都好得意啦，非常刁钻。咁佢哋真系好喜欢呢个项目咯，咁我亦都好开心，系呢个项目可以陪住咗大家成长咯。Not sure if you know this.But when we first met, I got so nervous, I couldn't speak. In that very moment, I found the one and my life had found its missing piece. So as long as I live, I love you, we'll have an heart.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And from now to my very last breath This day I'll cherish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Tonight 之前啊我記得都兩三年前啦，咁佢哋等緊超智能足球嘅第二季嘅時候咧，有一個同學仔喺國內嘅，咁佢喺黑板畫咗一張超大型嘅超智能足球嘅畫咯。 嗯， 之前我記得好似新海誠有一出電影，都有個好叻嘅年青人啦，喺個黑板上面畫咗。啊，原來我嘅作品都有、哦。好感動嘅，其實佢哋有時做啲嘢都令到我哋叫做創作呢個項目嘅嘅作者啦嚇，咁、真係好開心嘅。咁嗰個動力係真係完完全全以前就諗住啊做個動畫片真係賣多啲玩具啦。咁但係而家唔係，我有責任要真係要盡快出下一季俾佢哋睇咁樣嚇。呢一樣嘢已經係令到佢哋啊入咗大學都繼續去追，去繼續去睇。咁當然佢哋會有其他唔同嘅娛樂噶啦，一路小朋友長大，咁但係啊仍然保留一定嘅百分比嘅人係會睇曬我哋嘅作品喎，咁呢個係真係開心。咁一出新嘅作品又有新嘅小朋友去睇，咁其實一個一個嘅 generation， 可能過多一兩個嘅 generation， 可能三十歲嘅或者係二十歲嘅去到十歲嘅都係我嘅觀眾咯。 咪就好似數碼暴龍咁啫嘛，而家咪有個新嘅電影版，又講翻廿年前嗰個故仔承接落去，又係有好多即係上咗年紀，好似我呢啲咁樣，又會哦睇翻又係我細個睇過嘅。 我哋帶小朋友去睇㗎啦， 係啊，個身份地位唔同咗，但係嗰份童真咧都仍然係未泯。 係， 其實咁多年裏邊咧，真係最大挑戰喺動畫製作上面係乜嘢咧？ 之前初做嘅時候咧，真係唔識做動畫，唔能夠稱得上為一個動畫嘅專業。以一個可能是管理項目的一個態度去到看這件事，但是最後發覺原來是一班的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去做這件事的時候是最 efficient 的、而不是說、我用每天的產量去到看大家，而是令到、原來同事去畫這個項目的時候都是很開心的時候呢，原來是會畫快了的嗰一樣嘢，原來我哋個故事帶動出嚟有氣味嘅，有故事情節嘅，令到我哋自己嘅同事 每日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係俾咗好多感情落去囉。咁呢个感情亦都係推动到佢哋去快到囉。咁所以呢一件事我觉得即係对于我自己嚟讲都係一个成长。咁我原来工作唔係话淨係即係为咗钱。工作亦都係为咗我哋自己作为创作啦，係有一个抱负啦，有个成就感啦，有个使命啦，咁样做呢，咁对于我觉得呢一样嘢係喺我过去嘅真係十几年做动画係呢一个对我自己嚟讲都係一个好大嘅成长囉。咁即係包括我而家都有一啲其他嘅创作啊，其他嘅嘢，咁其实真係要 enjoy。係啊，咁所以年轻人搵工作都要搵一个即係自己可能 enjoy 嘅工作，咁样就会可以有发展嘅空间。 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外飘洒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顽强冒险，日日去征途，踏上这无尽旅途，谁又能够 其实一路画嘅时候，如果中段有嘢想修改，个挑战性或者个处理会系点嘅咧？ 嗱，呢一个咧就系好痛苦嘅事嚟嘅。一去到修改咧，其实对于一个动画片嚟讲咧系好痛苦，因为咧修改每一秒嘅嘢咧，其实嗰一秒嘅嘢咧经过咗三至四个部门噶啦。呢三至四个部门咧，咁牵涉到可能系已经十几人噶啦。讲紧一秒嘅修改，系啊，咁因为我哋 即系举个例，我当我只表当年系 A 呢个款嘅、突然之间转咗，唔好啦， 智能手表 系啦，智能手表啦，嚟到呢个年代咁样，咁、就咁可能系一秒嘅镜头，已经要十几个人去一齐做。 系啊，因为首先你可能要经过前期要修改呢只表嘅造型啦，喺个前期你再拨落去下一个嘅工序。去到原画同埋设计稿啦，原画即系画个人戴住只表嘅嗰个人，个动作上有冇改变？系啦、咁喺嗰个场景或者道具上面，嗰、那个道具首先我哋要执走旧嗰只表，同埋去画只新嘅表落去啦。 哦、 然之后再将人同景合成啦，即系人同道具再做一个合成嘅工作。做完一个合成嘅工作 ，OK， 再加落去下一步上色啦。咁而家头先讲紧嘅都已经系四个部门，可能系六至八个同事啦。咁、到最尾再输出，咁真系经过十个同事有多噶。 还好啦，冇乜啲特别嘅效果啊，或者声音嘅效果又有其他人牵连到落去 嘅。冇错，咁所以我哋做动画好重要嘅系一个前期嘅设定、台本同埋导演自己本身去将呢个项目点样去摊个时间啦，佢个人物个动作啦，所有嘢要全部预设好晒。后面所有画上去嘅同事咧，都系一定要跟住个台本走，跟住个剧本走，咁嚟减轻咗后面任何嘅修改量。后面做剪接嘅修改咧系可以嘅，但系你话要去好多镜头要去翻修翻前面嘅一啲我画错咗嘅嘢啊，呢个系一个痛苦嘅过程嚟嘅。咁所以一个动画片能够做得快咧，修改量嘅少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关键位嚟。 我斗胆问一下啦，咁耐以嚟啦，其实出现修改嘅情况多唔多嘅？ 开头做嘅时候系多嘅，系啦，但系当越做越顺嘅时候咧，即系会少咗好多呢啲嘅问题。 避免咗 系。系啦，避免咗啦，同时亦都小心咗啦。一开始可能即系同事未熟习嘅时候，都会有犯错啦。咁但系真系经过经验呢个累积啦，或者大家嗰、那个。 仔細程度啊，每個部門嘅嚴謹度啊，咁、就可以解決咗呢啲咁嘅問題嘅，絕對係、 大家嘅專業係拯救咗件事啊。 係啊，咁所以當大家 enjoy 去做得開心啲呢件事嘅時候，其實犯錯嘅機會都會少。 就聽到呢度，淨係講修復一個問題啊，小問題啊，一秒嘅問題都已經咁複雜啦。可想而知，即係要做一個動畫個複雜性啦，同埋個 teamwork 啦 ，teamwork 係 幾咁緊要。 同埋人員越多咧，又會越複雜。多畫手嘅時候咧，啊，係咪所有畫手都可以統一到同一個畫風咧？啊，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 即係淨係手指可能一個修長啲，一個圓潤啲，都已經好明顯噶咯、 因為有啲同事可能佢慣咗畫硬朗啲嘅嘢嘅，有啲同事專長少少畫女仔嘅，有啲同事係可能叻啲畫動物嘅。但係當我哋每做一個項目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大家坐埋曬一齊。OK， 我。呢九個月我就做超人足球，呢九個月我就做正義雄獅，呢九個月我做甜心格格。咁所以一開始佢哋要 turn 一 turn 自己 ，OK， 我係上個禮拜做完超智能足球 ，OK， 好光陽未重嘅一個動畫片。咁然之後做甜心格格，我就要將我嘅少女心啦，我要擺翻出嚟啦。咁嘅時候係對佢哋嚟講咧，係都要真係有起碼啦嚇兩至三個禮拜，真係有一個調整期嘅。 嗱，講到呢度啦。估唔到我哋已經講咗一集啦，仲未入肉講甜心格格。 Oh, okay. 我哋講啲幕後製作啊，前期準備已經講咗一集啦。下個禮拜同一時，我哋繼續揾翻 Gordon 上嚟，同我哋講多少少，除咗個製作啦、故事內容啦，甚至乎啦，嚟到今時今日，即係成個動畫嘅文化會係點樣啦。咁下個星期同一時間見你嘅啦噃。 下個星期見。 触发了硬仗较量。